据南朝鲜国民日报报道，南朝鲜京畿岛城南社长李才明在网站载文指责了朴槿惠策划复活维新独裁时代。另外，南朝鲜的国会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议员小组代表17号在国会上说，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职能。南朝鲜网报民众之声18号就当局因其反人权恶政而遭受国际责难一事上载了一篇社论。